上周请到了吱吱扎情侣档，大家如果要出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难免都会担心歧视的问题，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下自身的经验吧。 那你们去澳洲的时候有被歧视吗？我觉得还好的点是我们两个都算，因为他本来就还蛮幽，就是幽默的， 嗯，然后讲话也 OK， 对，然后再加上说，因为其实他英文也算不错，我们两个都从小就看那种外国东西长大， 嗯， 所以其实跟就是在澳洲的那个时候，不管是澳洲当地人，还是新加坡人、日本人，然后法国那一些的，我们就其实都还蛮聊得来的， 嗯，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被歧视的点。 我觉得澳洲难被歧视，是因为澳洲其实。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很多，那他们日久情况下，他看到你这样的亚洲面孔，他其实大概，他凭第一印象看你，他要么就是觉得你是会讲英文的中国人， 嗯， 要么就是不会讲英文的中国人， 嗯， 他是用语言去分辨，如果你会的话，他其实就会肯跟你沟通了， 嗯， 他就不会歧视你， 而且反而那个时候比较，我们俩在澳洲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台湾人会欺负我。 对，真的， 这个我是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一刚开始到的时候，因为毕竟大家习惯找同乡了，所以你今天就觉得说，哎，今天就是他们应该也不会怎么样，他们干嘛的？结果后来没有，就是也是被台湾人坑啊，被台湾人就是骗钱啊， 嗯， 被台湾人欺负。我那时候真的被台湾欺负啊，就是台湾人直接拿那个钥匙刮我车，欸， 然后拿土塞在那个排气管， 好危险。 所以我就是开出公司的时候，我车就直接不能发动嘛。然后因为我们工厂一下班，就大家都会冲冲冲就走嘛。 对。 然后我的车就是停掉之后，我就停在路边，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我的车 出事，但没有人帮， 就没有人帮我。大部分的台湾人其实都会听得懂英文， 嗯， 可是他们说就不太行。 对 对。然后刚刚好那个时候算是好在我还会讲一点，基本上你知道能沟通，对他们来讲就是你是就是新朋友，澳洲人来讲。 对。 可是对台湾人来讲，他就觉得说，那你转三角， 哦， 很了不起， 对， 对啊，我就心里面想说，这有怎么样吗？啊，你今天要住在这个国家，你最短你也是住一年好了，你是不是还是要学他们当业余？ 嗯， 那为什么你今天会英文就要被自己的同胞欺负？ 嗯， 这样，然后反而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比较好的，反而还有一些是大陆的那一些， 对，中国人其实蛮， 他们其实就真的，我觉得是真的不错。 我那时候去美国之前，因为我在美国待四个月， 嗯， 就是拿那个 J1 签证， 嗯， 然后我依稀记得，就是我去之前有一个学长就跟我说，你去就是你都已经到当地了，你就要交当地的人当朋友， 嗯。 对，所以我谨记在心之后，我就是一去，我就不跟台湾人混，我就开始跟美国人混。我们到抵达员工宿舍第一天，我们就被一群美国人邀去跳水。 哦， 对， 欢迎， 对，就是从跳桥上跳下去， 哦， 然后超可怕的，所有的台湾人都不敢，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上车，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你知道吗？结果后来他就。的确有其中一个男生看到我上去的时候，他有点皱眉，然后有上下打量我。 哦， 对对对，这个就是唯一让我觉得在美国有受到歧视，是只有他那个眼神而已，其他都还好。 哦，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去桥上，而且我一刚开始不敢跳，因为我觉得我会死。然后结果后来因为他们太盛大 欢迎你， 对， 就想要 一直问，对，然后就只好跳。然后跳的时候，我还跟一个姐姐一起跳，然后我还站在就是例如这是岸边，我就是站在靠近岸的那一侧，然后一起跳下去。 嗯， 跳下去的时候，后来他会顺着水流把你带到岸边，这样。 哦，你说水流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他们其实有测好， 哦，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也没跟我讲。 哦， 所以我到达那个侧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上游。 嗯， 然后可是我一直游不上去，因为那个水流太湍急，我们是跳溪。 哦，嗯， 对对对对对，太湍急，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要死。我一直被往下游带，然后我想说我很对不起我爸妈，就才刚踏到美国的第一天，他就要等着我的尸体回去， 七天就回家，超快。 对，然后呢，那个姐姐，我后来发现美国人真的有点太冷漠，就是他们会为自己而想， 嗯， 所以他们有要来救我的意思。我已经感受到他眼神看我是非常恐惧。然后他就突然用英文说：“你没办法踩到地吗？” 嗯， 因为他可能以为我被卷。就是那个水流溪不是很容易有暗窝吗？他可能以为我被那个卷住，还好我听得懂那一句话， 嗯， 我就 奋力的往下一踩的时候，那个水就到我小腿而已。就是因为他其实已经把你带到岸边，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是一直飘在那个海上，那个溪上。 哦、可是 你认为很深， 我认为很深， 所以你还在用油。 对，因为你跳下去很浅的话，你跳下去会死嘛。 对啊， 但是没有死，所以我以为那个溪 很 深。结果后来他就是一踩就就到小腿，然后瞬间尴尬了一下。 他们应该觉得很好笑啊，就会觉得你很可爱啊。 没有，他们那时候在桥的那一侧，然后所以只有那个姐姐跟我被带到下游、还好有他陪我跳，就是也蛮感谢他有陪我跳，不然我真的是游在那边， 你就一直在那边游， 你可能对，你 可能我 可能 就在体力透支，然后就死了那一种。对啊，算不幸中的大幸吧， 我觉得不错。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这样跳水的、啊，其实他们都在看，就是 see what you got， 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是敢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那个时候还蛮好的一个点是，今天基本上我们很愿意去跟人家聊天 哦、对， 我觉得这有差，因为像他那个时候，他那时候刚到工厂的时候啊，他就是可能第一二天就还不太去跟人家讲话，因为当陌生就很陌生的环境嘛。可是他第三天他就有开始唱歌，因为他唱什么你知道吗？他唱《狮子王》， 你好奇怪哦， 唱狮子王， 不是那个。 没有，就前面那一段、啊，你懂吗？ 不是那个举起来那一段吗？ 不是，对对对，他就唱那一段。 自己讲啦，快点，这故事你自己讲比较好。 反正就是我都会，就是那一阵子就是有点我 偷懒吗？ 也没有，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都会偷懒啊， 会偷懒啦，会偷懒， 你要偷懒的吧？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到新环境，尤其是异乡，我觉得凝聚力蛮重要的。 哦，对， 对啊，你要让自己过得开心啦，然后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所以我就是想要吵一下。我想说那啊，你们都能吵，我也要可以吵啊。你怎么可以只有你们有那个就是 权利？ 对，有那个权利，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吵。反正就是我已经唱那首歌，大概也唱了一周两周。很快有一天，那个最大层级的那个主管就走下来，然后我想说，哇，完蛋了！他就跟我负责管我的那个，就是带着我的那个 县长， 对县长，他就是跟他讲了一下话，然后他说，哎、欸、，come here， 我说，我敢抓塞，完蛋！你过来，然后哇，他就拿着手机，因为我们那个厂是不能拿手机的，我想我敢完蛋，他干嘛？然后他就给我看。我就看到那个画面上是彭彭跟丁满，他就给我放那首歌，然后他就用英文跟我讲说：“你下次要唱，你给我唱整首。”没有人说，没有人只在那边呜那一段。 对，因为就等于说整个场，每个人都在等他进下一个布局。 但是你一直 repeat 那一个前面那一段。 哇，我哦，如果你硬要讲真的有歧视的话，就是那边有那种澳洲当地那种原住民的那种大姐。也在工厂里面，他也不是歧视你，可是他讲话就很嘴炮。就是那时候我在唱的时候，他其实你就会听到，就是我在那边唱的时候，其实那个工厂很大，可是你就很明显听到远远那边就是有远远的声音讲 shut up， 其实会有很多人一起讲闭嘴，可是这个闭嘴不是带着就是真的要你闭嘴，而是说你太吵了。可是啊，我不管了、啊， 有点开玩笑。 对对对，你越叫我就越要吵。可是就是有一次我经过他旁边，他每次都会脸都蛮凶蛮烦的，就他就觉得你很烦，很吵的那种脸。那我经过他，我就不会再故意吵他。可是他有一次就来主动跟我讲话。 哦，真的、啊？ 他就用英文讲说：“你为什么都要唱这首歌？”然后当下就because funny、然后他讲说 ：“I think it's annoying。” 对。 然后我觉得你这样有点烦。我说：“那不然你想听哪一首歌？我唱给你听。”我就说：“那什么歌你喜欢？”就他只回了一句话，他只回了一个单字。Silent， 闭嘴！ 哎、欸，你超好笑，真的超好笑。 我说那你想听哪种歌 ？Silent， 我说哦 ，All right，OK、okay。 就像是我们会讲说，我们台湾原住民很好笑，就是很幽默，还干嘛干嘛。像是澳洲他们自己当地原住民也有一些，大部分是纽西兰那边过来的， 毛利。 对。然后有一次我讲到毛利，我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是，那时候刚好我的朋友他要回台湾。然后他有一个毛利人很好，毛利人很好。 毛利人， 然后我们就是五个人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就突然就是对他们的餐盘上面感到很疑惑，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哦，这是 nuts， 就我想说哦 ，this is nuts， 然后他就说 nuts， 然后我说对啊，这是 nuts， 就是我一直在跟他讲这个东西的英文，那个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但他以为我在跟他解释这个东西的英文怎么讲。 哦， 对，然后当下就很好笑的是。怎么会有一个亚洲人去教一个外国人怎么讲英文？你懂吗？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好笑的点是在这边，因为 其实像我们这些故事啊，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跟就是其他朋友讲就没有那么多共鸣，可是像跟你的话，就是你有真的有出去国外，然后去住一下，不管说住时间长短还是怎么样的，你都能体会到那个幽默感。 嗯， 所以就是归回今天的主题，你觉得你有被歧视吗？其实反而真的是同乡比较歧视。 对啊，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人说，就是血浓于水，就是血浓过水。可是其实，在外面的时候，反而大家就是因为知道你是同国人，所以他就是想要弄。 因为我们两个懂一样的语言，所以我知道怎么骗你会信啊。那时候刚去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会，就是因为信人家，想说是台湾人，不管怎么样都不会骗，就真的被骗啊。车子也是啊，嗯，房子也是啊，还是什么什么的。 我那时候很庆幸，是我真的有被。就是去之前讲那一句话，因为后来就是我是听我室友啊，或者是同一群的台湾人，我们现在还有联络的， 嗯， 他们就都会说哦，去的时候哪一些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都没有被弄到， 嗯， 因为我的朋友就是都美国， 全都是 from America， 对，我就都会故意坐在抽烟区，就算不抽烟，也会在那边做事，然后看他们在聊什么， 嗯，对啊， 这样子的生活就很好， 对啊， 你不觉得很棒吗？不是你今天在台湾人，然后在台湾那一群，你聊的也是台湾发生的事情， 嗯， 可是你在那边，你真的是去听他们的生活，你就觉得说哇， 就是多么特别的生活， 哦，嗯， 多么的这么不一样，嗯，所以你就可以觉得啊，世界大家真的一家亲啊，我觉得 对啊， 不需要计较， 而且他们就有办法排石，就是把那个石头堆叠起来，他们就玩得很开心， 嗯， 我觉得好奇怪啊， 可是就是我觉得但 也 是 一个点，就是他们的乐趣其实很好， 很 简单， 很 有什么男生的乐趣都很简单， 男生的乐趣很 简单。男生的乐趣是朴实无华又朴实。我之前就看到一个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小短片， 嗯，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一脸很厌恶的，然后用俄文就讲说什么这就是男人的快乐，然后他就已经就是要走进那个客厅，然后他就越走近的时候，那个男生的笑声就越大声。他一把镜头就是转到男生那边的时候，那三个男生就是笑到疯掉，中年男子。 那，啊，他们在笑什么？ 三个都戴安全帽，然后互拔头， 蛮奇怪的， 超白痴的影片，我看超久。 我就说他笑，看我那影片，他笑超开心的。 我一看我的嘴角就失手。 哎，欸，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小小的算艳遇啦，然后我后来发现，对对对对对， 嗯， 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你真的未来要交。哎，欸，你也不缺啊，反正就是如果 很难讲， 如果， 欸， 难 说哦，难 说 哦， 难 说哦。 等一下，你先讲的故事，我等一下跟你讲我们两个讲的故事。 好，就是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真的要交外国的男朋友， 嗯， 一定要交他有出过国的，因为我发现美国人很少有出国的， 嗯， 他们甚至连护照都没有。 哦，真的， 对对对，就是很夸张，可是他们会有一点没有办法，不太能接受其他的文化， 嗯， 就像是我们那时候有大家合买一个。那种就是可以架高，可以在地面煮饭的那种锅子， 嗯， 长方形的。 哦哦， 对，你就是插电之后，它就可以热，你就可以炒菜啊。 哦， 跟电磁炉差不多吗？ 类似， 有点像。 对，它就是架高， 一体成型。 对，一体成型， 嗯。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很稀松平常，我们就都会坐在我们员工宿舍外面的那种很像日式长廊的那种地方，就是把延长线拉出来之后，在那边炒菜啊，干嘛， 嗯？ 那我们那个长廊旁边就是他们的抽烟区。 嗯， 对，然后就有桌子椅子，所以他们很常看我们亚洲人就是在那边，嗯，炒菜啊，或干嘛。 轻轻轻，不是，抱歉抱歉，我那个声音是郭采的声音啦，轻轻轻轻 ，sorry， 我就是有时候他们就可能会有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眼神， 嗯， 因为后来我跟那个男生就是可能他是经理级的， 嗯， 所以说他有一个，反正他有一个厨房的公寓这样， 嗯， 所以我们就会改去那边去煮饭。有一天他就突然跟我讲说，欸，你不用在地上继续煮饭。他觉得那个行为很脏 哦， oh, okay, 所以他出自好心跟你说， 对对对，他是出自好心，但是我就觉得，嗯， 我也 就是，对啊，那个又不脏， 大家都在那边玩啊，为什么？ 对 啊， 可是他们不是也会在外面 BBQ？ 那你有问他为什么吗？ 我就没有问啊， 嗯，那你就回答， 我应该问一下， 没有，我觉得是当下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是后来 回想的时候就，哎，欸。就是怎么 真的有问题？ 嗯， 我跟 Kinson 就我刚刚不是说是谈恋爱的什么？我跟 Kinson 就是虽然说我们还行啦，目前来讲，可是我们就跟我有一次我真的很认真跟他讲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愿望都是可以跟外国人玩一次 啊。 对，我们不要讲太明显，但是说玩一次， 嗯， 然后 然后但是就是如果 没有，大家问一下，这个是深夜节目吧？ 他可以不好几次啊， 对对对，对是。 就是我跟他的点是，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看的其实蛮开的。 嗯。 然后我自己也跟他，我自己也很诚实跟他讲说，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是心灵上面真的很契合，身体上面也做。 好了好了， 说到深夜节目就算了，再讲。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遇不到有比他还可以再懂我的人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俩这么就是这么外流的人，然后我们本来就很向往国外生活的人，我们怎么可以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跟外国人打过炮，然后人就死掉了？然后我就说，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真的还有幸再去国外，我们就是可能找别人 one night stay 啊，可以 的那一种，但是就是还是要保护措施，刚好， 对对对对， 只是说就是真的是分，就是可能一个经验有过，他喜欢的都是那种就是大屁股的那种， 就是很拉丁的， 哦，对对对对对， 哦，真的假的？ 很 喜欢那种， 你看， 就是， 你看我身材不够吗？我的意思是说，就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觉得男生年纪到越大，其实会，我觉得啦，就是你至少看到就是。他喜欢的会从瘦的，就是改成就是那种风云。我觉得那种风云是有他一定的道理存在，因为你看那种文艺复兴时代啊，跟那种就是过去，哇，没关系，等下我来抓到就好。哎，哎，抓到了，哎，有过去的那种雕像，那些女生的身材其实都是很肉，都是到位，完全到位的，那匀称风云这样丰满，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那是才是女人最好的体态， 哦， 你不觉得吗？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过去的那种模特的那种文化跟那种流行文化，就是一直把瘦跟美画上等号。一开始当然会觉得，然后那种又瘦又高的那种女生漂亮，可是我渐渐看，就是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就是你可以再吃有肉一点，你这样子太瘦了。 对啊，我有一次就问他说：“你是什么控？”然后你说什么？ 哦，小孩子才要选择，我全部都要。 对啊， 对啊。 我想说他到底什么？因为那时候也觉得说应该是屁股吧，后来想一想不对，他真的是全部的东西都喜欢。 对啊，怎么会有？怎么还要做选择呢？ 只要是女生都可以。 对啊。哎，那我看我也该是考蓝带厨师。哇！不要， 好 了，先不要， 就最后还要拉回来， 开始 休淡季。 好啦，那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 Kingston 跟 芝芝渣 到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see ya, bye bye, 希望下次还可以来。 嗯，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没有被封杀，没有被你 的、啊。没有，我跟你讲，小心，如果之后真的红了，然后人家就在讲说，哎，有一集那个来宾一直在喷那个哈哈。 对啊。 他翻黑历史哇！ 没关系啦。 封杀。 先等红了再 红。对啊，也不见得 红，也不见得红。好伤心，现在很难哦，太难了。 不是真的要红，真的太难了。 对啊。 就是你没有。你今天打浓，就是打吸引人家的标题呢，人家会说，那你这个就是哗众 啊。其实我觉得啊，你先说，抱歉， 没事啊，没事啊。然后你要打那种很有内容的，然后结果发现很有就是很像很学术、很厉害那种标题的时候，进来内容很长的东西，也还是会被人家骂。 对啊， 我觉得这是符合主题啊。其实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动员之战》。 那什么？ 那本书其实还蛮有趣的，他在写就是现在是超连结时代， 嗯， 因为我其实看到他前面有一段话写的蛮好的，反正就是他都在讲说，就是过去的力量跟现在的力量被直接划分成旧力量跟新力量， 嗯， 那旧力量讲的是权力的着重在，就是话语的着重，就是那种东西通常是单向的，旧力量通常是单向的，就是。握在某个人手中的实权很大的，那可是新力量现在是群众的，是共享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好莱坞前一阵子很有名的那个 Me Too 事件啊。那个导演其实在他的职涯已经这么长时间内，有这么多现在已经是在一线非常红的好莱坞女星，是从来没有成功的去 argue 过他的， 也没 有对啊都没有对啊都没有浮出台面上，可是。自从那个东西爆炸之后，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那个 Me Too 的 Hashtag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是， 是全球连带影响的，从政坛，然后到业界，然后到全部地方，该道歉的男人都道歉了。以前不可能有这种力量 啊， 对吧、啊？以前就算是最红的女星，她想要把这个导演的事情讲出来，她一定是用律师，然后垄断媒体，她发话权都在她身上、啊。可是现在是那股力量是像水流一样的，所以那一本《动员之战》其实就在跟你讲说，现在的超世代连接，你应该怎么样利用这个力量，去让自己得到自己该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那本书蛮屌的。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澳洲，我们那时候会突然变得很有话聊，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都会去探讨这种事情。然后因为像我其实很喜欢七零八零年代的东西，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黄金时期的，就是那种可能2030那时候刚好工业刚起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在那个环境下长大，我不知道那个民俗风情跟那个文艺复兴那一些的东西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不知道是会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就是可能回头看这些历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好羡慕、喔！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好棒，那时候每个人都是学富五车，然后每个人讲的话都很优雅，然后穿着打扮都很拘谨啊。像我们现在就是，我的同事穿拖鞋就可以上班，我们认识的那个。对，然后就是我之前那几个年代啊，他们每一个年代留下来的东西，都到现代，到现在我们还一直在传唱。可是我们这个年代留下什么？然后他那天就跟我讲了，刚刚他讲那个 Me Too 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之前就是讨论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了，就是以前的人留下他们的精华，但是我们这一代是留下历史，我们把全部的历史都上到云端上了。以前可能放把火什么都烧掉了，然后或者是你今天随便讲个什么话，他就可以直接被篡改了。对啊，就像是中国的历史好了，其实说真的。正史跟野史就是差很多啊， 对啊。 可是今天大家听还是大家学还是学正史，没有就是除非野史是那种很特别的故事或怎么样的，我们才会特别知道。可是我们这一代是把所有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或者是今天欧洲史、美国史哪里来，我们全部都留下来，让我们的以后的后人能知道说。我们这个年代留下来给你们最精华的就是历史的教训跟经验。就那一天我真的是蛮有感慨，突然觉得啊，找到答案。 我觉得这个年代留下来的东西就是网络。 真的， 那好适合就是讲老高系列哦。那你们两个 就类似，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很适合去讲一些议题之类的。因为我们有一次是我们第一集的 podcast， 那时候定的主题就是在讲说，为什么今天怀孕？堕胎都是男生 错。好啦，因为是吱吱扎跟 Kingston 的企划，所以大家赶快敲完，让他们两个尽快的录 podcast 好吗？这边的话，我就不把我们讨论的议题剪出来了。好啦，那 Hello 尤氏妈的节目就要继续啦。 超惨，我们两个有聊过，就是结婚跟怀孕，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跟他的共同的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事业有成才可以 结婚，对，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但是我们会极力不想要小孩的一个点，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都没有本事可以养活自己，你还要再养一个小孩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孩子的生活品质也不会到很好，他受的教育也不会到很好的时候，他出来只能当一般废物。那既然这样子。你也不能期望他能做到什么事情啊。可是如果今天我给他的资源是够的，他可以去看更多的，他有更多视野可以去看的时候，他会想要做的事情也会比较多。对啊， 重点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是他无得选择的，最重要的重点是他没有办法选择他什么时候出生。对，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归咎于他。所以你也不能去因为这样，然后去影响他的一辈子这样。那我至少在你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我至少可以尽我所能让你去享受你的生活，你的人生。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对啊，对啊。哎，好啦，沉重。现在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辛苦了， 下次见，拜拜， 拜。